维熙皇帝法天择地，四圣遵序各成法度，唐尧逊位虞舜不移，绝美帝宫万世载之，作五帝本纪第一。惟禹之功九州幽同，光唐虞纪得流苗裔，夏桀银交乃放明条，作夏本纪第二。惟谢作商，元吉成汤，太甲居同，得胜阿衡，武丁得月，乃称高宗。帝辛战免，诸侯不降，作殷本纪第三。惟弃作纪，得胜西伯，武王牧野食抚天下，幽厉昏乱，祭丧封号，凌迟至难，落邑不嗣，作周本纪第四。为秦之先，伯邑左羽，穆公思义，道豪之旅，以人为训，诗歌黄鸟，朝香夜地，作秦本纪第五。始皇纪历并兼六国，萧封铸具为演干戈，尊号称帝，金武任立，二世受孕，子婴降鲁，作始皇本纪第六。秦师其道，豪杰并扰，项梁业之，子羽皆之，杀庆旧赵，诸侯立之，诸英被怀，天下非之，作项羽本纪第七。子羽暴虐，汉行功德，奋发蜀汉，还定三秦，诸及业地，天下为宁，改制易俗，作高祖本纪第八。会之早允，诸吕不疑，重强陆产，诸侯谋之，杀隐幽游，大臣动疑，遂及宗祸，作吕太后本纪第九。汉纪初兴，祭祀不明，迎王建作，天下归心，捐除肉刑，开通官粮，广恩博施，爵称太宗，作孝文本纪第十。诸侯骄恣，无首为乱，京师行诸，七国服孤，天下熙然，大安殷富，作孝景本纪第十一。汉兴武士，龙在建元，外攘夷狄，内修法度，封禅改征朔，易服色，作金上本纪第十二。为三代上矣，年纪不可考，盖取之谱牒旧文，本于兹，于是略推，作三代世表第一。幽厉之后，周室衰微，诸侯专政，春秋有所不济，而谱牒经略，五霸更盛衰，欲睹周室相先后之意，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。春秋之后，陪臣秉政，强国相亡，以至于秦，足并诸夏，灭封地，善其号，作六国年表第三。秦既暴虐，楚人发难，相氏遂乱，汉乃服役征伐，八年之间，天下三善，事繁变众，故详著秦楚之际月表第四。汉兴以来，至于太初百年，诸侯费力分削，谱计不明，有司米种强弱之源，云以是，作汉兴以来诸侯年表第五。为高祖元公，辅臣古公， 剖腹而绝，则留苗裔，望其招募或杀身殒国。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。会景之间，为身功臣宗属决议，作会景间侯者年表第七。北讨强胡，南诛靖越，征伐夷蛮，武功元烈，作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。诸侯既强，七国为纵，子弟众多，无绝封邑，推恩行义，其势削弱，德归京师，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。国有贤相良将，民之师表也。唯见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，贤者记其志，不贤者彰其事。作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。为三代之礼，所损益各殊物，然要以尽性情，通王道。故礼因人治为之结文，略写古今之变，作礼书第一。乐者，所以移风易俗也。自雅颂生兴，则以号正位之音，正位之音所从来久矣。人情之所感，远俗则怀。比乐书以数来古，作乐书第二。非兵不强，非德不昌。皇帝汤武已兴，桀纣二世已崩，可不甚于。司马法所从来上矣，太公孙吴王子能少而明之，窃进士及人变，作律书第三。律居阴而制阳，立居阳而制阴，律立更相制，见不容翻乎。五家之文备义，为太初之原论，作隶书第四。兴器之书多杂机详，不精，推其文，考其应，不书。彼极论其形式，验于轨度以次，作天官书第五。受命而亡，封禅之福罕用，用则万灵往不阴寺。追本诸神，名山大川里，作封禅书第六。惟与郡川，九州幽宁，原籍宣房，绝读通沟，作河渠书第七。惟弊之行，以通农商，其极则顽巧，并兼资质，争于激励，去本趋末，作平准书以观事变第八。太伯毕立，江蛮世事，文武忧兴，古公王继，河庐事辽，宾服荆楚，夫差客齐，子虚痴夷，信匹侵越，吴国既灭，家伯之让，作吴氏家第一。身履孝矣，上府侧威，足归西伯，文武士师，公冠群公，谬权于忧，婆婆黄发，原享迎秋，不被科蒙，桓公以昌，九合诸侯，罢公显彰，田看争宠，将姓解亡，家府之谋，作齐太公世家第二。依之为之，周公随之，奋发文德，天下和之，辅翼成王，诸侯宗周，引桓之计，是独何哉？三桓争强，鲁乃不昌，嘉旦金腾，作周公世家第三。武王克纣，天下未协而崩， 成王既幼，管蔡疑之，怀疑叛之。于是少公率德安吉王室，以宁东土。燕哙之善，乃成祸乱。加甘棠之事，作燕氏家第四。管蔡向五更，江宁旧伤，及旦摄政二叔不降，杀显放度，周公为盟。大任十子，周以宗强。家众悔过，作管蔡氏家第五。王后不觉，顺与世说，唯德修明，苗裔蒙列，百世享祀，元州陈起，楚时灭之。其田既起，顺何人哉？作陈起世家第六。收音于民，书封史意，身以伤乱，久才事告。及朔之声，未清不宁。男子恶蒯聩，子父一名。周德卑微，战国既强，未以小弱，矫渎后王。加比康告，作魏氏家第七。解箕子乎？解箕子乎？正言不用，乃反为奴。五更既死，周封微子。襄公伤于鸿，君子孰称？景公谦德，荧惑退行。替成暴虐，宋乃灭亡。假微子问太师，作宋氏家第八。武王既崩，疏于一堂。君子鸡鸣，足灭武功。离姬之爱，乱者武士，重耳不得意，乃能成霸。六卿专权，晋国以号。假文公西归畅，作晋氏家第九。重离夜夜，无回接之，因之济世，邹子迭之。周用雄毅，雄渠世序。庄王之贤，乃复国臣，既设郑伯，班师化元。怀王克死，兰救屈原，号于信禅，楚病于秦。假庄王之意，作楚世家第十。少康之子石宾南海，纹身断发，圆陀于楚，既守封于奉与之祀，勾践困彼，乃用冢礼。假勾践夷蛮，能修其德，灭强吴，以尊周氏，作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。桓公之东，太史士雍，及亲周和，亡人士义，债重妖盟，政久不昌。子产之人，少氏称贤，三晋侵伐，郑纳于韩，假立功纳惠王，作郑氏家第十二。为继陆耳，乃张造府，赵肃世献，衰序绝序，左文尊王，足为晋府，襄子困辱，乃秦智伯。主府生父，饿死叹绝。王迁必淫，良将世斥。假央讨周乱，作赵氏家第十三。毕万爵位，卜人知之。即将陆干，戎狄合之。文侯穆义，子夏失之。惠王自今，齐秦攻之。既宜信陵，诸侯霸之，族王大梁，王贾思之。家武左晋文身霸道，左魏世家第十四。韩爵阴德，赵武忧兴，少爵立废，晋人宗之。昭侯显烈，身子雍之， 宜非不信，秦人袭之。家爵辅匡周天子之父，作韩氏家第十五。完子避难，视其为援，因失武士，其人割之。成子得政，田和为侯，王建动心，乃迁于宫。贾威宣能拔卓氏而独宗周，作田敬仲完氏家第十六。周氏既衰，诸侯自行，仲尼到李费月崩，追修经术以达王道，匡乱世反之于政，见其文辞，为天下治以法，垂六艺之统计于后世，作孔子世家第十七。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，周失其道而春秋作，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，诸侯作难，风起云争，族亡秦族，天下之端自涉发难，作陈涉世家第十八。成高之台，博士史基，屈意世代，绝宗诸斗，立基富贵，王室乃遂，陈后太骄，族尊子夫，家夫德若斯，作外戚世家第十九。汉纪绝谋，秦信于陈，越经票卿，乃封帝郊为楚王，元都彭城，以强怀嗣，为汉宗藩。勿逆于邪，礼复少之。家由辅祖，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。为祖失旅，留甲事语，为不所习，丧其精无。迎陵羁旅，乃在琅琊。处武信齐，往而不归，遂西入关，遭立孝文，祸复忘焉。天下未及，甲则已足，为汉藩府，作经焉世家第二十一。天下已平，亲属既寡，道会先壮，实振东土，哀王善兴，发怒诸吕，四军暴戾，京师弗许，吏之内淫，或成主府，家肥公谷，作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。楚人为我荥阳，相守三年，萧何田府山西，推济种兵，及粮食不绝，使百姓爱汉，不乐为楚，作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。与信定位，破赵拔齐，遂若楚人，续和相国，不变不革，黎庶幽宁。加参不伐攻金能，作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。运筹帷幄之中，制胜于无形，子房计谋其事，无志明，无勇功，图难于易，为大于细，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。六齐既用，诸侯宾从于汉，吕氏之事，平为本谋，中安宗庙，定社稷，作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。诸吕为纵，谋若京师，而伯反京合于权，吴楚之兵亚夫驻于昌邑，以恶其兆，而出为以良，作将侯世家第二十七。七国叛逆，翻平京师，为良为汉，父爱金公，积祸于祸，加其能拒吴楚，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。武宗既旺，亲属洽和，诸侯大小为藩，原得其宜， 见你之事少衰乏矣。作武宗世家第二十九。三王之子闻此可观，作三王世家第三十。末世争利为彼奔逸，让国饿死天下称之，作伯夷列传第一。晏子简矣，无疑则奢，齐桓以霸，景公以治，作管晏列传第二。离而无为自化，清静自正，韩非揣世情，寻事理，作老子韩非列传第三。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，穰苴能申明之，作司马穰苴列传第四。非信廉仁勇，不能传兵论剑，与道同服，内可以治身，外可以应变，君子彼得焉。作孙子吴起列传第五。唯见欲禅，原籍子虚，上计匡复，五云奔吴。作吴子虚列传第六。孔氏庶文弟子兴业，贤为师父，崇人立义。作仲尼弟子列传第七。仰去卫士秦，能明其术，强霸孝公，后世尊其法。作商君列传第八。天下患横秦无厌，而苏子能存诸侯，约纵以义贪强。作苏秦列传第九。六国既纵亲，而张仪能明其说，复散解诸侯。作张仪列传第十。秦所以东攘雄诸侯，出理甘茂之策。作出理甘茂列传第十一。包河山为大梁，使诸侯联手而事秦者，魏冉之功。作攘侯列传第十二。南拔燕营，北摧长平，遂为邯郸，武安为帅，破荆灭赵，王翦之计。作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。列儒墨之遗文，明礼义之统计，绝惠王立端，列往事兴衰。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。好客喜事，事归于薛，魏齐汉楚魏。作孟尝君列传第十五。征冯亭以权，如楚以救邯郸之围，使其君复称于诸侯。作平原君于清列传第十六。能以富贵下贫贱，贤能趋于不孝，为信陵君为能行之。作魏公子列传第十七。以身殉君，遂托强秦，使持说之事南向走楚者黄歇之意。作春申君列传第十八。能忍垢于魏齐，而深威于强秦，推贤让位，二子有心。作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。率行其谋，连五国兵，为若燕报强齐之仇，雪其先君之耻。作乐毅列传第二十。能深意强秦，而躯体连子，用训其君，聚众于诸侯。作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。闵王既失临淄而奔莒，为田丹用即墨破走其节，遂存其社稷。作田丹列传第二十二。能设鬼说解患于围城，清绝路，乐四志。 作《鲁仲连邹阳列传》第23。作词以讽谏，连累以争议，离骚有之。作《屈原贾生列传》第24。结子楚亲，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侍秦。作《吕不韦列传》第25。曹子匕首，虏获其田，其名其姓，欲让亦不为二心。作《刺客列传》第26。能明其话，因时推秦，遂得意于海内，思为谋首。作《李斯列传》第27。为秦开地益众，北靡匈奴，聚合为塞，因何为故？见于中。作《蒙恬列传》第28。田赵色长山，以广河内，若楚权，明汉王之信于天下。作《张耳陈余列传》第29。收西河上党之兵，从至彭城，越之侵略梁地，以苦项羽。作《魏报彭城列传》第30。以淮南叛楚归汉，用得大司马殷，卒破子羽于垓下。作《情部列传》第31。楚人破我荆所，而信拔魏赵，定燕齐，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灭项籍。作《淮阴侯列传》第32。楚汉相距巩洛，而韩信未填颍川，卢绾绝及粮饷。作《韩信卢绾列传》第33。诸侯叛项王，为齐连子与阳城，汉得以建，遂入彭城。作《田丹列传》第34。攻城野战，获功归报，快伤有利焉，非独鞭策，又与之脱难。作《樊篱列传》第35。汉既初定，文理未明，仓为主祭，整齐度量，蓄律例。作《张丞相列传》第36。结言通史，约怀诸侯，诸侯贤亲，归汉为藩府。作《离生陆贾列传》第37。欲降之秦楚之事，为周迭常从高祖，平定诸侯。作《附近蒯城列传》第38。喜强族，都关中，合约匈奴，明朝廷里赐宗庙以法。作《刘敬叔孙通列传》第39。能摧刚作柔，足为列臣。栾公不结于事而被死。作《季布栾布列传》第40。敢犯颜色以达主意，不顾其身，为国家树长化。作《袁盎晁错列传》第41。守法不失大礼，严古贤人，增主之名。作《张氏之冯唐列传》第42。敦厚慈孝，讷于言，敏于行，务在鞠躬，君子长者。作《万旦章书列传》第43。守节切职，义足以言廉，行足以立贤，任重权不可以非礼挠。作《田书列传》第44。扁鹊言一为方者宗，守术精明，后世循序弗能易也，而仓公可谓尽之矣。作《扁鹊仓公列传》第45。为众之醒，绝壁忘吾，遭汉初定， 以田府江淮之间，作《吴王毕列传》第46。吴楚为乱，宗属为英，贤而喜事，是相之。率师抗山东荥阳，作《魏姬武安列传》第47。至足以应进士之变，宽足用得人，作《韩长儒列传》第48。勇于当敌，仁爱士卒，号令不凡，师徒相之，作《李将军列传》第49。自三代以来，匈奴常为中国患害，欲知强弱之时，设备征讨，作《匈奴列传》第50。直驱塞，广河南，破祁连，通西国，弭北湖，作《魏将军骠骑列传》第51。大臣宗室以尺弥相高，韦弘用节衣石为百利仙，作《平津侯列传》第52。汉既平中国，而他能集杨岳以保南藩，即共职，作《南岳列传》第53。吴之叛逆，欧人斩毙，保守封于为臣，作《东岳列传》第54。燕丹散乱辽间，满收其亡民，绝据海东，以及真藩，保塞为外臣，作《朝鲜列传》第55。唐蒙使略通夜郎，而穷卓之君请为内臣受力，作《西南夷列传》第56。子虚之事，大人复说，迷利多夸，然其职讽谏归于无为，作《司马相如列传》第57。情不叛逆，子长国之，以填江淮之南，安骠楚庶民，作《淮南衡山列传》第58。奉法循礼之力，不伐功金能，百姓无称，亦无过行，作《循吏列传》第59。正衣冠立于朝廷，而群臣莫敢言服说，常如金焉，好见人，称长者，状有盖，作《集政列传》第60。自孔子卒，京师莫崇祥序为建元元寿之间，文辞灿如也，作《儒林列传》第61。民背本多巧，奸诡弄法，善人不能化，唯一妻言薛为能齐之，作《酷吏列传》第62。汉既通使大夏，而西及远蛮，引领内相，欲观中国，作《大渊列传》第63。救人于恶，镇人不善，仁者有乎？不计信，不备言，义者有取焉，作《游侠列传》第64。夫世人君能阅主耳目，合主颜色，而或亲近，非独色爱，能亦各有所长，作《宁性列传》第65。不留世俗，不争势力，上下无所凝滞，人莫之害，以道之用，作《古籍列传》第66。齐楚秦赵为日者，各有俗所用，欲寻观其大旨，作《日者列传》第67。三王不同归，四夷各异卜，然各以绝吉凶， 略窥其要，作归策列传第六十八。不依匹夫之人，不害于政，不妨百姓，取予以时而惜财富，智者有采焉。作祸直列传第六十九。为我汉继武帝末流，解三代绝业，周道废，秦剥去古文，焚灭诗书，故明堂时世金贵玉版图籍散乱。于是汉兴，萧何赐律令，韩信申军法，张苍为张成，叔孙通定礼仪，则文学彬彬稍尽，诗书往往见出矣。自曹参见葛公言黄老，而贾生、晁错名深商，公孙弘已如显，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弥不毕及太史公。太史公乃父子相续转其职，曰：呜呼，余为先人常长思事，显于唐虞，至于周复典之，故司马氏事主天官，至于余乎，亲念哉，亲念哉。网罗天下，放诗旧文，王继所兴，原始察中，见盛观衰，论考之形式，略推三代，陆秦汉，上记轩辕，下至于兹，著十二本纪，记科条之矣。并时异事，年差不明，作时表。礼乐损益，律例改易，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，长臂通变，作八书。二十八宿还北辰，三十伏共一鼓，运行无穷。辅弼古宫之臣佩焉，忠信行道，以奉主上，作三十世家。服役倜傥，不令己失时，立功名于天下，作七十列传。凡百三十篇，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，为太史公书。序略以拾遗补益，成一家之言，绝邪六经异传，整其百家杂语，藏之名山，附在京师，赐后世圣人君子。第七十。太史公曰：余数立皇帝以来，至太初而弃，百三十篇。